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英国，来关注英国推出的订阅汽车这样一个服务，它对于车主、对于英国汽车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引入这样的形式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荷兰的飞鱼节，不光是美味，这个节日还浓缩了荷兰的历史。另外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一块儿来了解新加坡富有成效的医疗问诊预约制度，它成功的在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减少了等候时间，提高了医疗效率。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聊聊汽车订阅这个话题。今年的6月15号，北京市政府表示，在倾听了各方意见，经过反复论证之后，相关对于外地车牌的管理措施已经呼之欲出。这是因为数据显示呢，到今年4月底，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即北京号牌机动车辆达到了596.8万辆。但是目前平均每个星期在北京六环以内通过办理进京证在北京使用的外地号牌车辆已经超过了70万辆，这大约是整个香港全部汽车的保有量。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一方面呢会继续加大北京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满足更多人方便出行的愿望，另一方面呢将对外地车牌号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而北京数量庞大的常用外地车牌号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用车的强大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英国。最近在英国兴起了一种汽车订阅服务。什么是汽车订阅呢？说白了，就是车主不再是去买车，而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去订车。不是订一天两天，而是一订就是半年或者一年。汽车公司希望来借这种新的方式呢，来提振低迷的汽车销量，而车主呢，也可以在不停的换车当中体验到驾驶新车的乐趣。好，一块儿去了解英国的订阅汽车服务。 所谓的汽车订阅，其实是指网络汽车租赁服务。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汽车订阅公司建立的平台，能让用户按月或者按半年定制汽车服务，支付的费用中包含汽车租赁费用、各种汽车保险和维护费，用户还可以更换、升级或者取消自己订阅的汽车。业内人士称，目前这类服务市场在英国有很大空间。 At the moment, the subscription and car sharing scene is pretty small, but it's growing and it's growing rapidly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realize that's how they want to use cars. 创办2年多，这家汽车订阅公司已经成为全英国最大的网络汽车租赁服务公司。公司创始人表示，他们目前拥有约2000名活跃用户，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 The car market is over $1 trillion market worldwide, just in the UK over £100 billion, and really the vision is to, you know, get over time double digit market share of that market. 而看到网络汽车租赁市场发展前景的不止这一家公司。本月，英国捷豹路虎汽车公司宣布了自己的网络租车方案，每月租赁价格为$1200起。梅赛德斯汽车公司目前也在美国推出相关网租服务。 The car makers aren't really worried. They just see it's another way of getting more cars onto the streets. 分析人士称，在全球汽车销售下降或微增长的情况下，网络汽车租赁将给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带来更多新业务。想象一下，夏天开着敞篷车，冬天开着宽敞舒适的轿车，这也许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 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入欧洲的荷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荷兰的港口小镇席帆宁格外的热闹，这里每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飞鱼节又来到了。飞鱼节的主题呢，自然是小小银鱼飞鱼了。而如何辨认正宗荷兰人，看他们怎么吃飞鱼就能够了解到。新鲜的飞鱼经过简单处理，用刀子刮去内脏之后，食客仰着头张开嘴，把整条飞鱼放入口中。飞鱼带来的不光是美味的生鲜，还有浓缩的荷兰历史。好，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这种十多厘米长的银色小鱼就是节日的主角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附近的北海里。飞鱼的肉质鲜美，产量巨大，又易于捕捉，很早便成为了荷兰人的一种重要食材。荷兰人吃飞鱼的方式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Very delicious. It's a fresh fish. It's only pickled in salt water, and that's it. Not fried. So from the sea, from the knife, and you can eat it. 飞鱼是一种初夏上市的食物，这个季节捕回的飞鱼被人们称为新飞鱼。荷兰人每年赶来参加飞鱼节，正是为了品尝这一时令美味。 At this moment they are the best now, best for tasting. They are very good. Better and fatter the fish in the inside is better. It's good for the stomach, for everything. 荷兰的许多港口城市都有自己的飞鱼节，其中要数西凡宁根港的规模最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人们聚集到港口拍卖捕回的第一批飞鱼，并预祝一年都有好收成。数百年来，这一传统活动从未间断过。说到荷兰成长为渔业强国的历史，人们常常会提到一把鲨鱼刀。600多年前，一个荷兰渔民发明了一刀切的处理方法，大大提高了飞鱼的保质期。 Herring can be exported after it has been carked, which means that you take out the incest in one go, and then you salt them, and then it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fish enormously.Which was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wealth of the Netherlands. 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保鲜技术，荷兰在当时许多国家都有涉足的飞鱼捕捞业中一家独大，为渔业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得天独厚的资本。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如果说要去看病的话，您会给自己预留多少时间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把整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都算进去，等候看病是最难把握时间的。这些年来，新加坡不断地在推行等候问诊预约制度，希望通过一套电脑的数据计算，让患者的等候看病时间越短越好，提高看病效率。虽说在新加坡就诊的人数是呈上升态势，但是看病等候的时间却在反向的减少。3年来，从过去大约要25分钟缩短为了14分钟左右。好，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给大家做介绍。 在新加坡，20家综合诊疗所的病人人次已从2014年的464万8千人次上升到去年的592万5千800人次，增幅大概是 27%。 各大综合诊疗所是自2013年起陆续采用预约系统，让公众通过热线、互联网和手机应用等预约问诊日期和时间。推行问诊预约系统之后，病人现在只需要在预约前15分钟抵达综合诊疗所就可以了。除了刚刚在去年11月投入运作的榜额综合诊疗所， 问诊等候时间中位数达21分钟之外，其他诊疗所都少于14分钟。有一个综合诊疗所叫白沙综合诊疗所，问诊等候时间中位数甚至低到3分钟。换言之，前往白沙综合诊疗所的病人在完成登记手续之后，有一半只需要等上3分钟便能够看到医生。不过网站上的资料也显示，每20名前来问诊的病人中仍有一人的等候时间介于42分钟到77分钟，这还未包括抵达诊疗所时需耗时数分钟等候登记。尽管这个榜额综合诊疗所四月份的等候时间在众多诊疗所当中是最长的，但是受访的病人也不太介意，反而还大赞这家诊疗所清静。因为腰痛前来看病的陈青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了，来看病前我上网预约，预约时间是早上9:45，结果10:30就一切搞定。虽然等医生等了20多分钟，但是还是觉得合理的。比起以前在别的诊疗所预约时一等就是1-2个小时哦，今天的20多分钟啊，已经算很短了。到诊疗所看病等候时间比较长，是因为医生需要较多的时间为第一次问诊的病人，特别是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年长者等等。看病之前呢，还要详细的做个身体检查。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营运总裁陆翠仪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提前预约有助于缩短病人的问诊等候时间。以今年4月的数据为例指出，有预约的病人当中，超过90%可以在最多40分钟内看到医生。旗下拥有6家综合诊疗所的国立大学综合诊疗所发言人受访问的时候也指出，总体而言，诊疗所的等候时间逐年获得改善，相信这主要是因为设立了自行登记亭，以及鼓励和教育病人多使用所推出的问诊预约系统所致。我们也发现，现在有更多的病人会选择先预约，再来看病。同样拥有6家综合诊疗所的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营运总监李炳明医生受访时，以2017财政年为例指出，多数病人可以通过预约，节省约20分钟问诊等候时间，而且他们也无需提早前来排队挂号看医生，而是能够在接近预约时间才来诊所。这有助于病人更灵活地安排个人的行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进入2018年以来，美元进入了一个强势上涨的周期，全球多种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这对于全球经济格局，对于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来说呢，是一个重大信号。今年的6月14号，美联储再次毫无悬念地宣布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1.75% 至 2% 这样一个水平。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基准利率首次回到 2% 的整数关口，这也是美联储第7次加息了。而种种信息显示，到2019年末，美联储还将会有5次加息的动作。美联储的这一系列动作呢，可以说是给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出了一个难题。如果说跟着加息的话，那么市场利率上行可能会对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制，经济复苏更加困难。但如果不跟着上调呢，又很可能会导致资金大量流向美国市场。下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韩国汉阳大学的金光硕教授，来听听在美联储这一系列加息动作之下，韩国经济打算如何来应对。 联邦准备制度 Fed 가13일에기준금리 上周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了 0.25%，达到 1.75% 至 2% 的区间，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将有2次加息， 年内加息次数将从之前的三次增加到四次。人们普遍担心美联储会大幅加息。由于韩国基准利率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保持不变，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已经逆转。现在由于美联储两次加息，利差进一步扩大。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是否会上调利率以适应美国的加息步伐。 正如韩国汉阳大学国际大学院金光硕的介绍，考虑到与三月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市场的预测有所改善，美联储近期的加息符合预期。问题在于加息节奏比预期快，刚刚经历了短短的三个月，美联储再次加息，基准利率上调至 2%。 韩国基准利率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保持在目前的 1.5%， 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 0.5 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今年下半年再加息两次将进一步扩大利差。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正成为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经济因素。 美国基准利率的上涨意味着美元升值。如果美国继续提高其基准利率，而新兴经济体冻结利率，那么美元将相对走强。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可能会促使更多投资者将资金从市场中撤出，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危机。许多人担心一些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金融动荡。 新兴国家的经济危机可能性，이런것들이많이점쳐지고있습니다。 由于最新美国加息，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波动。6月13日，阿根廷比索贬值 1.95%， 收于 26.26 比索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阿根廷央行将利率上调 6.75 个百分点，以应对当地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未能阻止外国资金流出。与今年早些时候相比，巴西和土耳其等主要新兴市场的本地货币也下跌了 10% 以上。鉴于新兴经济体的一连串危机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冲击，分析师担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再次爆发。在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韩国也对美国加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表示担忧。 新兴国家资本逆汰现象은좀강하게나타나고있고， 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明显，韩国和美国之间利差的扩大恐怕会导致外资从韩国流出。但是韩国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明确的资本外流迹象。在韩国经济稳健复苏的情况下，韩半岛地缘政治风险得到缓解，南北韩经济合作的预期也进一步加强。这些宏观经济因素表明韩国不会受资本流动的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韩国不会完全消除对资本流出的担忧，因为美国预计将继续上调利率，而韩国很难采取同样的措施。 韩国政府于6月14日召开金融政策会议，重点调节市场波动。韩国政府认为资本快速流出的可能性较低，因为韩国连续74个月实现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达到近4000亿美元。不过韩国央行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从美国上调基准利率的举措来看，欧洲和日本也认为有必要跟随美元走强。这意味着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将从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转向货币紧缩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韩国也需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由于韩国经济复苏速度不足于紧缩货币政策，韩国面临非常棘手的局面。 6月14日，欧洲央行宣布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同日，日本央行决定减持3至5年期国债，将采取紧缩措施。在主要经济体将货币政策从量化宽松转向量化紧缩政策的同时，韩国却无法快速上调基准利率。加息将恶化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政府也必须考虑通胀形势和出口领域，这似乎并不乐观。但关于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距，政府不能无视这一问题。 新兴经济体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如果韩国在7月份或8月份冻结基准利率，美国在9月份再次上调利率，则利差将扩大至 0.75 个百分点。美联储发出了在下半年两次额外加息的信号，所以韩国也可能上调利率。韩国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美国加息步伐以及韩国内外资本流动情况，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提前指定应对措施，并及时作出反应。 美元的强劲走势加上美联储不断的宣布加息，给全球多国经济呢出了一道难题。好了，下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一家专门生产数字安全锁的公司，我们来听听他们在数字安全锁上有什么样的新创意。 韩国 Platform Base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究和开发ICT 小型数字锁的创业风险公司，其安全性和便捷性为工业安全提供了保障。我们公司第一次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展览时，我们的产品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市场，就获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最初我们只是想了解全球趋势以及我们的产品是否能在世界市场上运作。自从我们第一次参展以来，我们的产品每年都会引起热烈的反响，许多大公司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能实现出口。今年我们将更积极地推动海外业务。 6月19日在伦敦将举行为期三天的英国伦敦国际安防展览会，这项展会向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和制造商展示先进的安全技术。韩国 Platform Base 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自2015年开始参展。金范珠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展会上取得积极反响的原因。 锁芯是所有锁的核心，我们这种锁定装置与之前的锁一样小，但其锁芯部分已经实现数字化，包括锁的所有元件，如电子元件和程序。我们的紧凑型数字锁在2013年韩国发明专利展上获得了韩国总理奖。 韩国 Platform Base 公司的紧凑型数字锁看起来与普通锁没有什么不一样，与传统的锁一样，用钥匙可以上锁和解锁，它们的尺寸相似，但紧凑型数字锁配备了更智能的功能，除了数字化的锁眼外，数字键还可以防止非法锁定和解锁以及重复操作，这样一来更安全。韩国 Platform Base 公司出色地将数字技术整合到锁具中。 虽然信息技术在当今高科技世界得到高度发展，但许多人和行业仍然依赖于已使用了100年的旧锁。锁是产品生命周期中历经了长期成熟阶段的产品，我们将成熟的传统锁定技术与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相结合，挑战一个从未尝试过的领域，为提高工业安全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开发紧凑型数字锁定系统的原因。 据说钥匙和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随着安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数字门锁已经很普遍，但机械锁仍然用于仓库、办公室抽屉、自动柜员机和自动售货机等处。作为一名软件开发人员，金先生决定开创自己的事业，为那些依赖旧锁保障安全的地方带来改变。韩国 Platform Base 公司成立4年后，金先生开始专注于开发数字锁。将机械锁改为数字锁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将信息技术融入锁具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更大的挑战。事实证明，体积太大的锁不适合文件柜等处，所以将数字锁与传统锁做得一样小，同时添加一些有用的功能，这成为他的研究方向。最终，韩国 Platform Base 公司开发出了兼具便利性和安全性的新产品。 通常人们在家里不需要很多钥匙，但是在一些工业场景使用数以万计的锁具。